love again comes by we won't ask why we won't ask why we'll just surrenderArms open wide for love. We'll do or die for love. When love comes by. 古典也流行。 我拉着你的手，朋友像杯酒，喝尽人间的喜忧， 故事的繁华过后都看透， 朋友干了这杯酒， 故事的繁华过后都看透， 朋友干了这杯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